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4集，前世下一。光阴如箭矢，日出日落亦如往昔，然后花开几轮，花谢几轮，月亮尚且有阴晴圆缺，何况人世。譬如说越来越示威的沈家，越来越被冷落的皇后，仿佛在暮年垂死挣扎的老妪。婉瑜公主在和亲的途中病故了，沈皇后一蹶不振，虽然仍是端庄淑仪，仔细看去眸中却已经有了微弱死气。那点子死气只有在看见太子的时候才会划过微弱星亮，仿佛灰烬里的余火，却也是将息未息的模样。宫中丽人含笑看着面前的青衣男子，笑道， 国师，取皇后的一滴指尖血对您来说也不是难事吧？ 裴郎看着面前的女人，她妩媚的像是暗夜里的一只猫，精明而美丽，否则那高高在上的从来利益为上的帝王也不会将她捧在掌心了。从一个女人来说，她无疑是诱惑的，将男人的心思把握在掌心。从一个弄权者来说，她也做得不错，以退为进，从不主动提及名分和索取金银，却让人心甘情愿地将东西奉上。不仅如此，连旁人的都要抢过来，指使着别人去战斗，依靠着帝王的心，凭借着兄弟的扶持，不动声色地慢慢地将想要的东西握在掌心。看似娇媚如花，却又有蛇蝎心肠。那年仅十来岁的小公主，可不就是被这一位活生生地逼吃了尽头吗？相比较之下，六宫之主的那一位到底还是比不过这一位的狠毒。或许是出自沈家这样的中将之家，性子再如何变化，骨子里都留了三分余地的仁厚。可是就是这点仁厚，注定了永远都要比对方的手段逊色一截。梅夫人见他发呆，又道， 国师。 裴郎回过神来，想了想，问道， 贵妃娘娘要皇后娘娘的指尖血做什么？ 做什么你就不必知道了。 梅夫人笑眼如花，即便已经是贵妃，却总是记得最初的封号梅夫人，一听就百媚千娇，煞是动人，倒让人忘记了在深宫重重中娇艳的花朵也带着毒刺。 如今皇后娘娘是个什么情势，国师也看得清清楚楚。 她指着那窗外夹在两棵树中的一株藤草，笑道， 这藤草刚刚发芽的时候是夹在两棵树中间的，不必选择什么，随随便便也能活得很好。可是等他渐渐长大后，个子拔得越高，风雨就越大，得为自己寻个攀爬的处所。 说着他看向裴郎， 左边一棵树，右边一棵树，他却只能选择一棵树爬。这两棵树占了同一寸地方，争夺的同一寸土地，土地就那么多，有一棵树一定会被砍掉。这藤草呢，必须好好抉择，若是攀爬了那棵要被砍掉的树，就会被一齐连根拔掉。 梅夫人笑盈盈地看向裴郎， 国师，您觉得那根藤草应该怎么选择呢？ 裴郎定定地看了一会儿外头的两棵树，片刻后才转过头说道， 臣明白了。 梅夫人满意地笑了。 等裴郎走后，有宫女从后面走出来给他倒茶，以便轻声道： 娘娘，国师真的会去拿皇后的指尖血吗？国师和皇后瞧着似乎还不错呢。 论起交情来，裴郎认识沈庙的时间比认识梅夫人的时间长久多了。 国师可是位聪明人。 梅夫人端起茶来抿了一口，笑道： 否则在公主和亲的时候就不会袖手旁观了。况且他心底有不可告人的心思，他这样光风霁月，理智到不允许自己出一丝偏差的人，自然是要斩草除根的。我这是在帮他，他接受还来不及。 宫女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又说道： 哦，不过那和尚说的能接到皇后的命格给娘娘是真的吗？ 不管是不是真的，这六宫之主的位置我都坐定了。 梅夫人眼中闪过一丝狠意。 哼，指尖血而已，把他的运气给我，等我皇儿坐稳了这名旗江山，我也会大发慈悲，给他们母子三人烧上纸钱的。 宫女诺诺的不敢说话了。沈庙的病有些重了，傅明才来刚刚看过他，陪他说了一会儿子话。沈庙想找人问问沈府里进来的情况，才方出院门，却瞧见了裴郎。裴郎同他见礼，沈庙却很冷淡。晚于和亲一事上，裴郎冷淡的态度叫人心凉。好歹他们的交情也有这么多年，好歹晚于也曾唤他一声先生，而对傅修仪的厌恶终究是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对裴郎的憎恶之上。他连多看一眼裴郎都不想要。 听闻皇后娘娘病倒。 裴郎递上一个匣子。 这个或许对娘娘的科技有好处。 沈庙扫了他一眼，将那匣子打开，却是一株药草，莫名的有些眼熟。沈庙拿出来一看，指尖突然一痛，再看时却是被那药草上的刺给扎破了，血珠顺着指尖流了下来。白露惊呼一声，就要给他包扎，裴郎却定定地盯着他的指尖，几乎有些木然地说道： 这是红袖草，对柯基有用的。 沈庙反是笑了，他将那药草往匣子里一扔，合上匣子还给裴郎，冷淡道： 不必了，这药草本宫曾有过一株，不过最后枯萎了，而且本宫养的那株草上面可没有带刺，若是不想送礼便不要送，送的礼上还有刺，平白惹人厌恶。国师的东西本宫也实在消受不起了，还请拿回去吧。 说罢再也不看裴郎一眼，转身走了。裴郎紧紧握着手中的匣子，目光复杂地盯着沈庙的背影。他的身子越来越不好了，走两步都要停下歇一阵子。可是裴郎看向匣子，人总是要做出一些选择的，即便他在刚刚进入朝堂之时两袖清风，光风霁月，可是朝堂之上干净清白的人又有多少？做得越高越是身不由己，他也无奈，也没有办法。立和壁清清楚楚地摆在一块，哪一边的树将要被砍，哪一边的树会成为独占整个土地，结局一目了然。他还有自己的亲人，他要护住自己的亲人，所以交情或是隐秘的心思都可以搁下了。梅夫人要这指尖血做什么？总归不是什么好事，他这是助纣为虐，他这是雪上加霜。他转头往另一个方向走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他什么都不能做，他只能袖手旁观，只能看着这棵一同努力在深宫之中生长起来的树倒在泥泞之中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